希望大家都可以記住他們，那也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，希望他們也都可以有一天得到公義為止，那其實呢，就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參與啦。